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电影雕刻时光，好书惊艳流年。 今天的节目呢，是一期特别节目，也是即将毕业的刘莹姐回到流年疏影的最后一期节目。今天呢，我们改一下以往的形式，我们想跟刘莹姐说一说心里话，这样我们都来说一说我们第一次见到刘莹姐的时候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好不好？ 那我先来说吧。当时大一的时候，刚刚来到明大的时候，就方向感不是很好，经常会迷路。然后二号楼跟三号楼因为建筑风格很像， 应该是在那个二号楼三号楼之间的那个算是十字路口吧，你就一直在那个地方打转。对，这个我是记得的。 对，然后我又没有联系方式，后来是刘宇学姐给我打电话的，然后当时听到声音我就觉得非常的亲切，非常温柔。然后到后来在台里录节目的时候吧，也是学姐手把手的教我剪节目呀，怎么写稿子呀，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像家人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温柔来形容我，还有一点不好意思呢。 那我来说一下我对莹姐的初印象吧。就是当时我是在大二的时候才加入广播台嘛，然后莹姐当时和我第一次录节目时候，我也觉得真的非常的温柔美丽知性大方。我当时第一次录节目非常的紧张，但是录完之后莹姐告诉我说还不错，然后继续加油，开给我指正了一些问题，然后告诉我说以后可以在音柱底下听，然后可以看看自己有哪里做得不好，然后一点点的改进，然后包括剪节目也是莹姐一步步的带起我们的，就是还记得有一次就是那个当时设备出了点问题，就是音分成了16段好像，然后莹姐二话不说就拿去剪了，然后当时我不知道，我当时还不太熟悉这个剪映，但是我也知道应该是非常复杂或剪的时间非常长的一段节目，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莹姐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非常 有担当的汉子。 没有非常照顾我们的这个学姐，所以说然后莹姐之后好像没有跟我一起录太多的节目，但是我还是想和莹姐能够在一起，非常享受这个一起录节目的过程，就是因为莹姐就是跟我们一起录节目，整个节目的氛围就是和我们自己好像不太一样，就是能够带动气氛，然后大家非常的活跃，然后我也挺享受这种气氛的，所以 今天是最后一次和莹姐录节目，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好好的再享受一次。 他们是在说我吗？我有点不敢置信啊，真的。冰城，我想知道你能说出来什么。 我酝酿酝酿，我想想我第一次来录节目的时候什么样。我好像是在就是那个招新会上，还是哦，新主播第一次见面会上，我没有见过刘云姐，当时见的是倩玲姐和魏魏。然后等我进这个录音室的时候，第一次见刘云姐，哇，原来这三个人画风是一点不一样的。当时有一个正在热映的电影，我记得叫北京遇上西雅图，我当时就觉得眼前这个大姐姐特别像那个汤唯，就留给我一种那种特别成熟的大姐姐那种感觉。嗯， 明大小汤唯。 对， 没有没有， 真的，我第一次看到莹姐真的觉得特别像汤唯，特别知性，没有魅力。 也是最近从这个香港回来，有点发福了，大家不要见笑。 刘云姐也来说一说对我们的第一印象吧。 我第一次应该是先见到的应该是倩玲和倩玲和冰城，哎不， 倩玲和哦不， 你等一下， 我和王雷是这样吗？ 对对，嗯啊，王雷是一个老主播了，我们就不说他了。我第一次见到倩玲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哇，这姑娘眼睛好大呀。然后当时就是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说什么话的时候，他是会让你感觉到他整个人都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状态再去听，包括之后在录音的时候呀，剪节目的时候，他是一个就是很认真的小姑娘。而且我起初认为说是一般认真的这个人他可能会比较较真，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特别机灵的一个女生吧。机灵这个词应该是叫一个特别灵动的女生吧，她的生活确实是特别的丰富多彩，这一点我很佩服她。然后后来就是冰城和王卫一起进来的。我第一次见到王卫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就是像一个小公主一样，真的是小公主，就是她的五官很精致，而且说话的时候也很就是萌萌哒。之后他一录音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就是他的这个感情比较细腻，而且还是很充沛的那种姑娘。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感情又细腻又充沛的姑娘，确实是在生活中很难得。同时我们这个倩玲和魏魏呢都是学霸，我今天也是刚知道的。然后说一下冰城，我第一次见到冰城的时候，因为冰城自带一种那叫什么傲娇的光环吧，就是这个事情我感兴趣我去做一做，我不感兴趣我就不做，这是我的第一印象。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冰城特别认真，包括我在录音台碰到他，或者是在这个自习室碰到他的时候，他都是那种一旦我决定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全身心的都在投入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学弟，很难得。然后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嫣然，我感觉嫣然应该是一个比较冷静的姑娘，所以其实我想对嫣然说的就是说无论是王卫啊、倩玲啊、冰城啊，还有我们是要很快不能说很快吧，是要陆续的离开这个节目的。那最后这个节目的主要担当还是要交给你，就像我在最开始说的一样，你是什么样的你就去做什么样的自己。那么你把这个节目当成你的舞台之后，你也可以把这个节目做成你想要的那种节目。对，这就是我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旁边四位主播的一个初印象吧。 好，那今天呢我们不介绍新的电影了，我们来重温一下以前的节目。正巧我昨天呢翻到了我们以前播过的稿子，我们各自选一期最喜欢的节目，然后选几段都给大家听好不好？先从刘英姐开始吧。 最后一次录节目呢，我其实是通过这个我喜欢的电影来给大家介绍的。我想介绍的电影是《驴得水》。《驴得水》呢是2016年迄今为止我认为最让人震惊的一部国产电影。与当下打着喜剧番号招摇撞骗的国产片相比，这部电影的水准已经超越了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影片的前半部分让人笑到前仰后合，后半部分令人坐立不安。一丝不挂的搞笑与一丝不苟的催泪， 就这样大胆自信地横成在同一部电影当中，造就了《驴得水》这部绝俗而又硬气的独特性，也让影片足以被骄傲地称之为一部作品。在一个被架空的封闭世界里，一群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知识分子，因一个借驴吃空饷的无奈谎言而掀动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喜剧，却又为了圆谎而跌落到万劫不复的悲剧深渊。在悲剧的谎言被逐渐挖大的过程中，有的人试图坚守原则，奋力反抗，可信念在利益、强权和武力面前却如此不堪一击。他们束手就擒的态度简直比杀驴吃肉还要快。然而在这群处在崩溃边缘的小人物面前，我们似乎都能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找到那么似曾相识的片段，因此他们的一切选择便显得不再那么荒谬绝伦。更重要的是，远在学校之外的那个更庞大、更隐秘、更丑陋的世界，我们一点也不陌生。得益于逻辑缜密的强文本，驴得水成了那种每个角色都有前后史，每次性格变化都有细节支撑的上乘之作。看起来全片主要叙事动线主要是教育部特派员的两次探访，但围绕两次探访所触发的一连串事件却牵动了知识分子对权力、欲望、爱情等人生关键问题的拷问。在有限的电影容量里，我们竟和他们一样经历了婚丧嫁娶，也因此窥望到了人性中难以避免的矛盾问题。什么是底线？如何守住底线？什么是知识？如何看待愚昧？什么是爱情？如何解释百口莫辩的说服？什么是原则？又如何为阿谀奉承找到更体面的理由？有种观点认为，原本话剧的导演周深和刘璐继续出任电影导演，让该片很难摆脱话剧腔，甚至演员们的对话声效都充满了剧场感。但如果你看过表演空间更狭窄却一点都不是精彩的十二公民，就会发现驴得水完全建立起了戏剧化的电影语言。那几场逐渐升级的高潮戏都因导演娴熟的场面调度和演员们绝对连贯的情绪而显得一气呵成。影片在自然环境声的音效剪辑内建奇巧，这确实让影片除了密集的对白和配乐之外显得过于安静了些，形成了所谓的剧场感。但也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氛围，让你很容易对山村之外的那个世界产生更多的想象。小社会的万丈波澜即是大世界的真实缩影，特派员就像一个庞大母系系统伸出的触手，那个让人哑口无言的潜规则连接着小社会和大世界。茨威格说，命运之神喜欢热闹，有时喜欢嘲弄人，还能给伤心惨痛的悲剧掺进滑稽的成分。驴得水的高级正在于此，喜剧背面的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理，电影已经讲得不能再清楚了。这也是驴得水值得留下来被讨论的原因。 我来说，我比较喜欢的是毕淑敏的，我们当时介绍毕淑敏的那本书《愿你与这世界温柔相拥》。毕淑敏的旅行文字会让久久困顿在城市中的人领略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比如说写加勒比海的水蓝到令人眩晕。书中也说，如果你久久地凝视着海水，就会断然生出潜入它、拥抱它的欲望。如果有一天你到加勒比海，无论海水多么美丽湛青，你也不能目不转睛地探身望着它。加勒比海是有魔力的，会温柔地吸附你入海。给人震撼的是毕淑敏的不丹之旅，原来真的有这样一个国家，人与人之间单纯交往，不用为医疗和教育发愁，你也可以因要回家陪家人吃饭而停止工作， 平静地说，下午2:30再来吧。这个国家把幸福看得无比珍贵。此刻文字带来的视觉刺激和探险游历唤醒了记忆深处的出行因子。毕淑敏的散文质朴真诚，诉说的是对世界的惊奇，对生命刻骨铭心的感悟，对生活始终不变的热爱。尽管他的笔下也有伤害、委屈、愤怒等负面情绪，但通篇读完，感到精彩而充满智慧的文字随处可见。书中还有许多如何排解人生苦痛的小故事，它们使我们麻痹了许久的神经重新变得敏感起来，恢复我们对生活应有的感知能力。这时毕淑敏就像一个最懂你的好朋友，在温柔的夜里与你对话，回忆经历中最美好的片段。它也许是一朵很小的旷野花，也许是一盏冬天的红灯笼，也许是苍茫的大漠暮色，琐碎而平凡，却能为你推开平淡，遇见生命的辽阔。眼倦沉思，感叹于毕淑敏能在纷繁的生活中用智慧的双眼和内心采撷那些生活的珍珠，能把那些看似矛盾混乱的问题解决于无形。他的拙见，他的坚持，都似一股清泉流淌于读者心间。书中也有很多对于生活的热情与思考，或许这也正是我们所欠缺的。他教我们坚持地踩在大地上，与生活握手言和地走下去。此刻把心放平一点，脚步放慢一点，我们会发现很多简单美好的小事都是世界温柔的馈赠。这是毕淑敏给世界温暖的拥抱。 那么前面莹姐给我们介绍了电影，倩玲给我们介绍了书，下面呢我带大家来回顾一下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纪录片，叫做《我在故宫修文物》。还记得当时这期节目呢，是被中央民族大学的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所以说我还是想把其中一些我很喜欢的内容和大家再分享一下。文物其实和人是一样的，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人和物互相影响，人借物抒情，物则通过人才有了生命。文物的修复并不只是让文物在这个物件存在于世，而是将自己的感受融入修复的文物中，让它能够继续保留和传播文化，那么才有意义和价值。文物修复不仅是技术，也是艺术。除了技术之外，此纪录片的重点让我们看到，这些身处深宫的文物修复者，日复一日枯燥而又有趣的工作和生活。宽松的工作氛围，以及故宫修复技艺传承有序的坚守，整个纪录片生动有趣，不枯燥。你既能看到修复技术人员们沿袭师徒传承制度，工作上严谨认真，也可以看到他们闲暇时种花植树、养鸟逗猫。这群人似乎一进宫就与一墙之隔的浮躁尘世格格不入，但每个人各有性格，却又各有包容。 刘英姐有没有什么这四年来一直想对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呢？ 当然有了，感谢这四年来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四年来呢，流年疏影一直为大家推荐了不同的电影、各种各样的书，以及偶尔会为大家推送一些北京的一些话剧这样的节目。 我想说的是，无论就是说我们的推荐是不是符合您的这个喜好，书籍、电影和话剧这些充满文艺色彩的事情呢，永远都是我们生活的一些点缀。希望流年书影呢，可以成为您大学生活中这个文艺生活一段美好的回忆吧。 刘云姐马上就要毕业了，那咱们有什么祝福想送给刘云姐吗？ 有，我先来吧。虽然说大三和大四，很多人都说这一段期间是大家最容易迷茫的时间，但是我发现刘颖学姐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有自己的理想，那就祝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坚持自己的目标，然后努力踏实地走下去。 那我就祝刘颖姐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够一直顺顺利利的，能够一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能够达到自己的人生巅峰吧。 我也想祝刘颖姐，在奔三的路上感情生活一路顺利。 奔三，好扎心啊，扎心啊，老铁。 那我就在这儿祝刘颖姐在以后的生活中一帆风顺。 好的好的，特别感谢。今天是最后一次录音了，也是四年里边的相当于是最后一段这个我所乐意做的事情这样的一段回忆吧。很感谢明大广播为我们安排这次聚首，这里是流年疏影，我们有缘再会。 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仰望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 thank you.

喜欢别人问我多大，告诉我这个年纪应该做什么。 我会玩滑板，也会品茶。我玩直播，也练书法。我的朋友大部分都很年轻，但最好的却是忘年交。我不喜欢开快车，但我喜欢在赛道一决高下。我喜欢有声有色的生活，就如你能听见我，也能看见我。我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快来约我。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一架波音747-200的起飞重量约为300吨，如果时光倒流到1903年，仅仅114年前，如果莱特兄弟看着300吨的钢铁金属在天空掠过时，就算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年轻，创造未来，一切皆有可能。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宠你爱你，有时还有被你无心的伤害，却总是承诺给你最好的，并且真的给你最好的。他教育你勤俭节约，内心却舍不得你受委屈。他责怪你做错了事，内心却不忍心你被打骂。他或许从来都不夸你有多棒，内心却骄傲到不行。学生时代他无论如何都不让你早恋，却打心底里希望你嫁个好人家。也许他不善言辞，也许他幽默风趣，也许他工作繁忙，但不论如何，他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男人。他有一个名字，他叫父亲。本周日晚6:15音乐小酒馆，让我们透过音乐品味那些父亲写的散文诗。我是主播李银彤。 我是主播丁元博。你有认真看过父亲年轻时写下的日记吗？那些意气风发或琐碎感慨的文字牵扯出的其实是一代人真真切切的生活。他们也曾像我们一样有着年少的不羁与疯狂，然后随着日记本上的日期慢慢累加长大，最后为了最爱的家人默默打拼。接下来的这首歌是许飞与著名诗人董玉芳的合作之曲《父亲》写的散文诗。不过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李健在歌手舞台上自弹自唱的版本。谈到这首歌为何能简简单单直击灵魂深处，李健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首歌之所以催泪，不是因为夸张的煽情，而是因为它在那儿自然而然就有股力量，时时刻刻如磁场般打动着你。 整首歌没有华丽拗口的词藻，只是最真实的生活场景描述，一开始就把人很自然地带入到了20世纪80年代，那个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却很淳朴的年代。一个年轻父亲的形象跃然眼前，他穿着蓝色的迪卡上衣，儿子在怀里甜甜地睡去，他却思绪不断。今天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短短几句便道出了生活的艰辛，父爱的深沉。接着歌曲又很自然地从1984年回到现在，原来之前跃然眼前的一幕幕只是因为儿子在读父亲的日记，而此时的父亲早已不再年轻，儿子却已长大成人。当音乐响起，父亲日记中的场景浮现在听众眼前，仿佛是在看一张张随着时光流逝而泛黄的照片。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

可为什么会有时在一瞬间觉得爸爸的白发已多了呢？为什么对比早些年的照片会有些莫名心酸呢？老爸呀，你说时间都去哪儿了呢？ MUC Radio 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小酒馆。父亲算是我们最早的老师了，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的爸爸在一个下午耐心教我骑自行车的场景。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也是和自行车有关，是陈奕迅的《单车》。填词的黄伟文说自己非常喜欢单车，是因为他在读中学时，他的爸爸曾经用单车带他去海边，也是因为这次经历让黄伟文觉得自己的爸爸是爱他的。单车这首歌可以说表现了对父爱深沉的感激和父爱无言的控诉，开头先是埋怨，紧接着再回忆一段温馨的往事。 副歌部分难离难舍，像抱紧仙，写出了黄伟文对这份父爱的眷恋与不舍。前面层层倾诉，对父亲给予爱的方式表示质疑，直到最末两句，任时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惑也。峰回路转，爱也罢，恨也罢，埋怨控诉，缅怀感触， 归根到底，这个世界上能不计一切接受我的狂野浪荡，不计代价爱我的人还能有谁呢？那个人就是父亲啊。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建议给我怎会看不到，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和爱护有靠谁施舍，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成就我的狂， 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听见你哭看见你笑的男人是爸爸，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不管你对错美丑都觉得你是最好最优秀的男人也是爸爸。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筷子兄弟的父亲。王太利在拍摄老男孩的过程中父亲患病去世，在深刻体会到子欲孝而亲不待的痛苦和遗憾后写出这首歌，在缅怀自己父亲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多关爱一生操劳的父亲，不要留有遗憾。听到这首歌的朋友都会有一种难以掩饰又不知道如何抒发的感觉，让我们貌似看到了一如既往的爸爸，看到了小时候骑在爸爸脖子上撒娇的自己，以及父亲为了维持家计拼命挣钱的场景。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同名微电影《父亲》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女儿结婚那天，患了失忆症的父亲从医院里逃出来，他又一次穿上帅气的白色警服，开着自己最辉煌时期的警车赶到婚礼现场。他牵着女儿的手一直朝新郎走去，却没有把女儿的手交给新郎，他只是笑着对女儿说，燕燕，等你放学我再来接你。就像片尾语说的那样，即便他忘记了过去所有，也从未忘记爱你。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不同的老爸，他愿意为你在外劳累折煞，宁可替你挡刀叉。他呀， 最怕老了你离开他，所以记得给这个打心底里爱你的人多发发消息，告诉他，爸爸，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想像当初你拉着我的小手一样，搀着你的大手，看你最爱看的武打电影，欣赏那些你最向往的风景，陪你一路走走停停。本期的音乐小酒馆就要在这里走向尾声了，如果你很喜欢这些关于父亲的故事与歌，可以登录喜马拉雅 FM 搜索明大广播，找到音乐小酒馆，就可以再次收听本期节目了。我是主播丁元博。 我是主播李延彤。 接下来听一首歌，再给你的父亲打个电话吧。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